最后一场起身俾啲力我啊！ 日夜运球贩卖时间，为了买今晚，让我放肆摧残，像自由活动任人默默浏览，让我这一晚做遍最美花瓣。要好玩，要好玩，要闪闪的衬衫，看表演假表演，要养养一双眼。要高攀，要高攀，吃不饱的晚餐，有意无间，再不需工作间。今天周末，集体失忆的周末。胸襟都可扩满，连寂寞也可快活。多大周末，无需思想的周末，无需将冰雪再满，无愿望也可过满。我喜欢周末。在地球日夜运球贩卖时间，为了买今晚。活动任人默默浏览，让我这一晚做遍最美花瓣。要好玩，要好玩，有闪闪的衬衫，看表演也表演，要养养一双眼。要高攀，要高攀，吃不饱的晚餐，有意无间，最不需工作间。今天周末，集体失忆的周末，连胸襟都可扩阔，连寂寞也可快活。多得周末，无需思想的周末。今天我不恋不爱，谁又会怀疑？今天我给你找到愉快的意义。今天我走得一晚，全部都不要紧。我知，我知，今天周末，集体失忆的周末，连胸襟都可扩阔，连寂寞也可快活。多得周末，无需思想的周末，无需将冰水再泼，无愿望也可过活。今天周末，集体失忆的周末，连胸襟都可扩阔，连寂寞也可快活。多得周末，无需思想的周末，无需将冰水再泼，无愿望也可过活。我喜欢周末。 俾大力嘅掌声，我台上所有嘅 dancers， 佢哋话要多啲先够力喎，如果唔系赖死唔走啊！我哋集合统一嘅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好啦，你哋有电啦，大佬。我跳到隻嘢咁啊，大佬！即係大家知道啦，機仔啊，不嬲，哇咁大個頭啊，大佬！機仔啊，不嬲都係咧，即係唱慢歌為主噶嘛。但係為大家準備咗， 你做咩嚟？ 喺度搏影相你哋，我講緊嘢喎，阿 B B。所以希望大家俾多啲力我，如果唔係，我起唔翻身啊！哎呀，冚親個頭啊！ 傻仔啊！ 哎呀，哎呀，爛埋個耳仔添。今次點咧？唔緊要，做埋落去。OK， 我哋收拾所有人嘅力量，俾我企起身啊！預備，一、二。 二、三。Yes。多謝。 好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今晚拉屎一場要做呢啲嘅，預備一、二、三。仲有啊，预备一、二、七，啊！好啦，我冇力啦 ，B B， 俾掌声佢哋，亦都要好多谢你哋，因为古巨基从来冇谂过，即系好似一个跳舞歌手咁样，会全场红馆嘅人去企起身。陪佢一齊摁嘅，多謝你俾咗呢個畫面我，多謝你哋。點咧？爛咗隻耳仔啦，粉碎啊！見唔見啊？有冇鏡頭？咦？做咩啊？換衫。咁咧，相信大家啱啱都已經嗨咗一輪噶啦嚇，即係大家其實起身摁曬咁啦。其實落嚟跟住呢一個嘅環節咧，我好有型。我阿媽生咗我之後都唔記得同我講，唔該曬你啊！你清楚過我阿媽，多謝。好啦，嗱，大家睇到我已經換咗一件靚衫啦。咁呢件靚衫咧，其實咧就會配合以下呢個環節嘅。呢個環節就係、是。想大家同大家講下，其實而家個社會咧個壓力太大啊，係嘛？咁平時大家咧工作又好，讀書又好咧，可能屈埋好多嘢喺心噶嘛。咁咪冇時間冇地方去爆啊！咁唔通啊？你譬如去戲院睇戲，無啦啦對住個熒光幕啊咁樣，唔得噶嘛？係咪？人哋話你傻啊！但係演唱會，你興之所至，頂唔住啦，想爆啦，你可以點啊？冇錯，咪嗌咯！好，抒發，我知道，我聽到你哋好多怒氣啊！我俾一個統一啲俾大家一個方向啦。大家幻想一下，有個情景，你翻工嘅時候喺公司，咦，夠鐘收工，但係隔離嗰個就行咗先收工，你仲要留喺度繼續做埋落去。你的心情是怎樣啊？我聽到為何好像有粗口啊？喂，會忍住啊，這裡粗口不爆得啊，除了粗口以外什麼都爆得，石都不得啊。說完這些話的好，如果換轉是我在公司仲要 OT， 人哋又走曬，我會喺個心裏面大嗌一聲：點解？換轉係女仔啊，女仔有個情景，大家可以諗下嘅。譬如話，見到坐隔離兩個位嗰個女仔邊夠我靚啊？隔離攬住個老公，我仲未嫁得出喎、啊。你嘅心情應該都係呢一句：點解？OK， 咦，好多个手指指嗰边，有人未嫁得出喎。男仔女仔都有共同嘅方向嗌呢句点解啦嘛？我哋试下全场9000人一齐大叫一句点解好唔好啊？你哋实问点解嗌点解啫？咪就系点解咯？预备，我数三声，一、二。三，好啦，大家将心里面嗰团火爆咗出嚟啦。但系我作为艺术工作者啦吓，即系我愿意为大家提供服务嘅。即系大家嗌出嚟爆嘅时候，又点样可以加少少娱乐性咁样咧吓？于是乎，就有呢一件能量转移战衣。只要大家将你的负能量释放出来， 我吸收了再放一些正能量出来。首先讲，我不是那些歌手呢，即是硬是哎我穿了件衫，这件衫很厉害的，那边呢叫得大声一点，哎我就吸了去的了，好流咯嗰啲稿，大佬咩啊？唔系啊，系啊，傻咗啊！今晚我一定冇咁流，仲可以坚过占士癫，因为我哋有2009最新科技，星空嘅战衣。等一等一等先啊，停一停，系，哇，今日咁敏感噶你，喂，唔好住啦 ，B B， 唔好啊，试下先啦，试下冇晒先啊，预备，呢啲我要揾啲辅导处去捉你去倾下偈，嗱，预备，预备。大家一起敲你的棍，要有節奏的啊！唔，節奏啲，我喐一下手指，大家就敲一敲啊！一、二、三。